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呢個就講古仔啦。嗱，咁啊，即係既然係咁講啦，我哋已經進入個主題啦。咁啊，講愛爾蘭呢個國家。愛爾蘭嘅國家咧，首先講成個島先啦，不如即係從地理上。咁我都係就最中意睇面積，而面積我最中意一個標準咧，就用台灣嚟做比較嘅。因為啲台灣就好多人去啦。因為用香港比較好難比嘅，係嘛？真係。咁你用香港啊，定九龍半島啊，定係新界定大嶼山咧咁樣樣。咁啊，但係台灣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咁啊，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台灣好似好大噶嘛，係嘛？因為好多地方啊，你踩單車當然環島遊啦，好好玩。咁啊，但係其實台灣如果打開嗰個世界地圖，其實我成日都講下，最好就唔好睇世界地圖，最好睇地球儀啊，唔該嚇，因為地圖係好誤導性嘅，一定要睇個地球儀。咁你地球儀啊，最好能夠咁樣轉來轉去睇啦。其實台灣係一個好細嘅島嚟嘅，即係如果喺全球嗰個嘅視野嚟講。咁愛爾蘭都唔係一個大島，但係咧，我睇過咧，佢嘅面積咧，起碼係台灣嘅兩倍幾， 啊， 兩倍幾，咁啊，當然係都幾大啦。好啦，咁但係咧，佢就分兩部分啦，講過啦。南部主要即係就係嗰個愛爾蘭獨立嘅。東北角咧就係北愛，就屬於英國啦，所謂 UK 啦。咁樣咧，但係其實呢個愛爾蘭共和國咧，即係都有成接近台灣嘅兩倍噶啦。但係嗰個人口咧，其實咧。就只不過是640万， 嚇， 即係又係少過我哋香港。 少過香港添， 記唔記得我喺度介紹過？特別係都成一年前啦，就去嗰個南高加索，南高加索三個國家：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亞塞拜疆，全部每一個國家嘅人口都少過香港嘅，但已經係三個國家。我亦都講過啦，紐西蘭大家熟悉好多啦啩，嗰個淨係個北島啊，即係北島南島啦，大家知道，淨係北島都係台灣嘅幾倍。但係咧，成個愛爾蘭係400万人口， 都係， 係嘛？好啦，咁而家講愛爾蘭咧，就640万。佢共和國嗰部分啊，北愛嗰部分咧又有即係少啲，但係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太多嘢查啦，可能都係幾百萬啫，分分鐘係300万左右嘅啫，係嘛？應該200-300万。好啦，咁啊，但係我哋暫時集中咗喺愛爾蘭共和國先啦，嚇，即係佢1929年先正式獨立。咁但係佢就係受嗱，其實佢個歷史好長嘅，啲人就研究過。佢差唔多最先有人居住嘅遺跡咧，係起碼差唔多13000年，差唔多係冰河紀退卻，因為冰河紀時期咧，其實成個愛爾蘭啊，甚至成個英倫三島啦，所謂咧，全部都係冰層以下嘅，係冰封嘅。咁所以咧，即係冰河紀之前咧，我哋就暫時未揾到有人類嘅蹤跡啦。嗰陣時都冇可能有人，因為冰封。冰河紀退卻啦。即係呢個英倫三島，即係能夠重見天日啦，唔係全部俾即係幾千米嘅厚嘅冰封住啦，就開始咧已經有人去喺愛爾蘭嗰度居住，咁係一個叫做石器時代啦，或者我叫新石器時代啦。咁嗰啲人咧，慢慢去到嗱，之前我哋知得好少嘅，要講到去到4000-5000年咧，我哋先至開始揾到比較似樣嘅遺跡。但係嗰陣時咧，而佢哋已經好中意咧係建立好多大型嘅呢啲石柱群啊，我哋叫做。石柱群 系 啊，巨石 系 啊，巨石阵有时叫巨石阵。咁佢中意呢度整一嚿，嗰度整一嚿。咁上面咧就当然佢就整啲图案嘅，刻咗图案嘅。但系啲图案咧好多时候有圆形啊、椭圆形或者系螺旋啊，好中意螺旋形啊，或者有啲类似系啦，即系就好粗糙下嘅图案嘅。咁但系唔好忘记，成4000-5000年前吓，佢唔系高度发展文明，但系咧周围都揾到。咁啊，個排列咧好多時都幾精巧嘅，即係一個圓形嘅，有兩重嘅咁樣樣啦嚇。咁樣咧就當然最出名一個咧就唔喺愛爾蘭，最出名一個咧就係喺倫敦以西，大概都係2个钟头火車咁上下嘅啫，就係叫做石柱群天文台，我哋叫做巨石陣，叫 Stonehenge。Stonehenge 咁就好出名㗎啦，如果你打 Stonehenge 呢 ,Google Image 呢，哇啲相靚到不得了吓 ,Henge 呢 ,Stone 就石啦 ,Henge H-E-N-G-E, 啊一個字嚟嘅。咁你如果打 Google 即係 Image 一打好啦好多相。好啦咁但而家講返愛爾蘭呢 有咩功能嘅呢個石 柱、其實呢佢哋好多呢係同當其時嘅宗教祭祀有關嘅。 即係 占卜啊同埋一個天象啊。佢同個天象 Stonehenge 其實我哋最尾嗰日臨上飛機前嗰個下晝去咗、其實我哋傍晚上飛機但係呢返到英國呢修咸頓呢都唔嘥喺修咸頓呢直接就坐車去咗 Stonehenge 玩完先再去希斯魯機場然後直接飛返香港咁嗰個就後話啦即係已經玩 咧成廿幾日，三個幾禮拜。咁但係我哋最先去就去咗愛爾蘭啦。咁愛爾蘭咧，其實我哋講到嘅後嚟，即係三四千年前嗰陣時咧，已經咧有一個民族係形成，同埋有佢獨特嘅語言文字嘅。嗰、那個就叫蓋爾特嗱。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好多都讀錯嘅。點解咧？因為美國嚇。啊應該是 NBA 啦，不過嗱，你知道我最弱嗰項就是體育噶啦嚇。咁、但係有一隊咧叫做塞爾特人啦，有冇聽過啊？係咪塞爾特啊？係。咁但係一個塞爾特人咧，其實就係 CELT 啊。 CELT。 唔知係咪有 S 嘅嚇 ？CELTS 咁啊，係嘛？咁咧，你因為你 CELL 就即係細胞啦，係咪細胞？或者我哋 cellular phone 我哋都叫 cell phone 啦，即係美國人唔叫咩㗎，就叫 cell phone 嘅美國人叫做嚇。咁樣咧，但係個 cellular 其實即係一個一個咁樣咁解嘛。咁但係佢呢一個咧，就好多人讀錯叫 Celtic， 所以佢咪 Celt 係嘛？普通話嘛，個塞爾特個塞啊，普通話咪讀 Zai 咯嚇 ，Celt 咁其實係錯嘅。其實我好早都知道錯啊，不過今次去到愛爾蘭係正式當地引證，即係問佢哋啲人嘅話，去咗我哋從來都讀 Celtic 嘅 ，Celtic 即係個 C 字讀咩音啊？ 就 Cel。 读咩啊 ？K 系啦 ，K 音 冇错啦。个 C 字系唔系读 C 音？个 C 字系读 K 音。所以咧，其实我哋一向读 NBA 嗰个球队读塞尔特人系错嘅，应该读咩咧？盖尔特 吓， 盖尔特或者居尔特都得。嗱，我觉得个盖字比较佳啊嘛，佳吓，即系 Celtic， 因为 Celtic 嘅。好啦，咁佢呢个文化就叫 Celtic 咧，所以你去到爱尔兰咧，同北爱啊，后嚟我哋有去北爱啊，一阵先讲。其實愛爾蘭同北愛咧，大家都講英文嘅喎，咁、好似冇乜分別啦。有個好大分別，你就知道你自己係去咗北愛㗎啦。因為咧，原來喺愛爾蘭咧，所有嗰啲大嘅公路啊、highway 嗰啲路牌，甚至嗰啲街嘅啲道路嘅名啊，即係乜嘢都好咧，全部咧係兩行嘅，下面嗰行先係英文，而上面嗰行咧係另一種，雖然都係 A B C D E， 但係你都唔知啱乜嘅。是有啲讀唔出嘅， 係咪愛爾蘭文？ 哦，就冇錯啦，就係嗰啲蓋爾特嘅。咁但係蓋爾特咧，佢有個名啊，叫做基力，但我又聽過有啲人讀到係歌力喎，所以真係好亂弄，就係 G A E L I C。咁呢個字我又好早已經識嘅，但係真係好混亂啊！因為你知道我好中意睇書啊，睇咗幾廿年書，咁又中意睇歷史，又中意睇地理，咁啊，梗係呢啲字其實見過曬㗎啦。咁但係因為好混亂，咁啊，今次去我問清問楚啦嚇。Celtic 就係講嗰種嘅文化。亦都講即係嗰種嘅種族，但係個基力或者叫做歌力咧，就係嗰種語言，直情就係嗰種語言。咁我問我講話，你而家仲有冇人講呢種語言㗎？咁佢話好少人講㗎啦。尤其後生嗰啲咧唔識講㗎啦。咁啊，差唔多有啲人係專係研究呢啲語言嘅古文，係完全係古文，係仲犀利過我哋嗰啲文言文啊！因為我哋啲文言文有時都會睇得明啊嘛，除非深得滯啦。咁但係咧，佢話如果你真係成篇文章嚇係基力寫嘅咧，就大部分外人都睇唔到噶啦，即係你係要特別去 train 過學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咧，而家我哋全世界好多時都有一種興起一種復古潮啊嘛，或者要尋根啊嘛。本土文化嘛，咁所以咧，其實愛爾蘭都好咧，都係嘅，即係有好多人就係要去鼓吹，唔得喎，唔好淨係識英文喎，英文其實外來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學翻基力，咁但係起碼咧，就喺我都話啦，佢喺呢個所有公共場所啊嚇嗰啲標示啊，同埋啲路牌咧，佢就已經做咗噶啦，基本咧原來佢係基力行先嘅，英文行後嘅，但係當你一揸車一過咗呢個北愛咧，就唔係啦。不過我完全冇曬嘅，係純英文，純英文啦嚇。咁呢個就係好獨特啦，係嘛？就基力嘅。咁其實愛爾蘭咧經歷過好多階段啦。其實佢呢個 Celtic 嘅人咧，原來唔係淨係讀喺愛爾蘭嘅，佢喺蘇格蘭都好多。佢甚至咧喺歐洲大陸本土咧，佢都有一啲嘅地方以前係 Celtic 嘅。咁但係咧嗰啲地方反而咧，因為佢後嚟俾其他嘅人就係、是、日耳曼啦，即係 Germanic 啦，即係我哋而家嘅德國啦，同埋法蘭克啦，即係 Frank 啦嚇，即係 Franks 啦。咁佢哋一路發展咧，就掩蓋曬咧，所以反而喺呢個歐洲大陸，即係啲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相信咧，其實 Celtic 嘅人咧，佢嘅起源都喺大陸嗰邊嘅 continental Europe。咁但後嚟只不過就慢慢就 spread 過咗英倫海峽咧，就去咗即係蘇格蘭啊、愛爾蘭啊嗰邊。咁但係咧，反而咧就本土即係喺大陸嗰邊咧，就後嚟就式微。 所以就變咗冇咁強烈啊！嗰個而家如果你話要去揾呢個 Celtic 嘅文化咧，就個個都去蘇格蘭、愛爾蘭嘅啦，就係好獨特嘅嚇。咁樣咧就當然咧，佢呢一個一路傳落嚟咧，佢哋亦都有好豐富嘅佢美術設計嘅傳統啦。所以佢好多條紋啊，好多圖案啊，就叫 Celtic 嘅。所以你去啲旅遊店啊買啊嗰啲咁嘅杯啊，或者啲咩碟都好啦，咁有好多。咁但另外咧，當然喺愛爾蘭最出名咧就係佢嘅音樂啦。咁佢嘅音樂咧，其實就一路傳落嚟咧，有好多民歌，亦都有好多傳統音樂。咁咧，大家如果你話：哎，我未聽過愛爾蘭音樂喎，其實你都聽過少少嘅，就係咩？鐵達尼號主題曲 Celine Dion 唱嗰首 My Heart Will Go On， 一開頭嗰個咁樣嘅風嗰笛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咁啊，嗰啲咪就係純粹愛爾蘭風嘅風格嘅嚇嘅味道咯。咁其實愛爾蘭即係喺我哋所謂 HiFi 發燒友啊，或者叫音樂愛好者入面咧，其實愛爾蘭音樂咧係佔有好重要嘅地位嘅。嚇，尤其是聽女聲咧，我哋好多中意聽啊。就其中一個叫做黑瑪麗，叫做 Mary Black， 是一個很出名的，哇，唱功一流的。另外一個呢更加多人熟悉，因為 Mary Black 這些呢屬於即係發燒級小眾口味，但是大概20年前有一個女歌手就是愛爾蘭的，但是呢她唱的那些歌呢，哇，很飄逸的，好像直情去了仙境，就叫 Anya。Anya 嗰時好流行嘅，不過你嗰時太細，可能冇懷疑啦。Anya 咁樣咧，你而家其實而家好方便啊，因為真係有互聯網，真係好。我頭先講話 Mary Black 也好 ，Anya 也好咧，你一上網 YouTube， 你一打佢個名咧，哇！你乜嘢音樂、乜嘢歌都有得聽。當然你都可以打直情 Irish Music 都得嚇、啊。有啲咧佢哋好得意嘅叫飲酒歌，因為佢哋咧其實愛爾蘭最出名咧就係 pub。叫 Irish Pub 啊，係嘛？即係我哋知道啦，即係英國佬就好中意去 pub 飲酒啦，係嘛？咁但係原來英國嘅 pub 咧都唔個名氣都唔及得 Irish 愛爾蘭嘅 pub 就最出名啊！啲人就係飲咩咧？佢嗰啲啤酒咧好多款幾十種嚇、啊，我其實最出名嗰啲就是黑啤啦，係嘛？但係嗰啲叫 Guinness。Guinness 有冇飲過先？ 梗係有飲啦，飲咗好多次啊！咁去到愛爾蘭一定要飲 Guinness， 好好唔好飲？ 好飲㗎，好飲㗎，因為我直情咧去咗一個 Guinness 嘅廠嗰度啊，參觀啊，哇！原來嗰個廠參觀好貴嘅入場費，但係都值嘅，大開眼界。佢又唔係任飲喎，佢每人送一杯咋，但係嗰杯好大杯嘅，其實都即係僅僅飲得曬嘅啫，係嘛？咁所以嗱，佢嘅啤酒就出名啦，佢嘅音樂出名啦，但係原來咧佢個文學都出名，有幾個出名嘅大文豪咧，原來都係愛爾蘭人，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咧就係喬埃斯 James Joyce， 咁 James Joyce 佢最出名嘅一本小説咧，就係叫做 Ulysses 遊獵西斯。Ulysses 咧本來就係古希臘神話一個人物啦，但係佢用咗小説咧，佢就最出名喺所謂現代二十世紀嘅小説啊嘅一個叫意識流啊。叫做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意識流嗰種手法係一種好新潮嘅、好新穎嘅手法，就係、是、源自 James Joyce 嘅。咁仲有佢有一本小説咧，叫做 Finnegan's Wake 咧，入面咧原來我哋而家物理學，你知道我哋講啦嚇，原子就由呢個原子核同埋電子，但係原子核就係質子同中子，但係質子同中子由咩啊？由夸克子，而夸克子呢個字咧 ，quark 咧。呢、這個 quark 或者 quark 咧，其實原來嗰個物理學家咧就取材自 James Joyce 嘅其中一本小説，就是、Finnegan's Wake 呢、這個字其實創出嚟嘅，係冇呢個字嘅。好，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下呢個愛爾蘭其他嘅大文豪啊。